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开始我哋今朝早清晨爽利嘅有呢一首陈慧娴嘅《红茶馆》啊！朝头早起身，有啲人咧都中意冲壶茶都唔顶吓，冲壶茶慢慢咁饮啊，然之后食下早餐。因为有啲人话饮茶咧，如果晏啲饮咧，就夜晚瞓唔到觉。咁晨早起身就得啦，咁即系瞓到觉嘅话，即系你好精神啦。晨早起身嘅时候饮壶茶咧，都可以提下神，同埋饮茶咧都系我哋嘅习惯啦。朝头早好中意去饮茶，一盅两件啊，朝头早又有啲早餐嘅优惠啊，早市嘅优惠啊，咁样样都唔错嘅。呢个系成全咁耐，由细到大，如果你喺呢度生长嘅话咧，咁总有一啲饮茶嘅习惯嘅。但系亦都有啲人话，即系总之早晚都唔中意饮茶，我净系中意饮滚水嘅啫。你见到喺即系茶楼嗰度都系噶啦，开壶滚水，开壶茶就系咁嘅样。但系大家各有所好，有啲就系饮茶，有啲就系饮水。点都好，你都系有啲水分落肚咧，系好嘅，滋润下我哋嘅身体啊。因为我哋都要补水噶嘛。特别如果你是伤风感冒，成日都要用好多纸巾的时候呢，更加要饮好多水。 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章，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到寂寞满身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都、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啊、路仍是我的梦，寂寞时伴我影歌中梦。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烟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脸悠然自顾、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烟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啊、路仍是莫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我走我路，寂寞时伴我。 在人生的路途上，希望有人陪着你走了。

我哋睇翻喺美國嗰邊個數據咧，佢有90,000個咁啊孕婦打咗嗰個疫苗嘅，咁啊都發覺咧，其實嗰個流產率啊，同埋嗰個其他啲產科嘅嗰個風險，同冇打疫苗嘅咧都差唔多，那個副作用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暫時就係嗰個安全嗰個憂慮咧，就暫時未有嘅。咁最近咧，其實就衛生署都轉嗰個指引咧，都係話即係疫苗咧就即係都可以喺孕婦度打嘅。咁當然係即係諮詢過意見，醫生嘅意見之後，咁然後先至係作出個決定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張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錢買？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冇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一份报纸最紧要有头条，但系亦都唔可以少得副刊。 一个关心长者嘅节目，最紧要有长者资讯，但系又要追得上潮流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善报》要加长时间啊！ 星期二晚上8:00-9:00，主持程永林，精彩内容一一向你汇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可能又啱啱瞓醒啦，系嘛？今晚瞓得好唔好咧？有啲时候咧，每一日咧，都个精神状态不同咧，源于可能或者有心事需要解决啦，又或者瞓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嘅时候，个影响都好大嘅。咁但系都即系当瞓得唔好嘅时候，你都要起身去做嘢嘅时候，冇计啦，唯有都系要自己调教啦，吓尽量令到自己精神。有啲咩方法咧？做下运动啊，你有啲要食早餐啦，咁同埋谂一啲开心嘅嘢，谂一啲正面啲嘢，好啲嘢，去帮自己去翻一个平静啊，同埋较为去翻似一个状态。嗰个状态就系因为你话觉得唔好啊嘛，可能啊会唔会又头痛啊，又啊瞓得颈梗膊痛等等咧，呢啲咧可能起身嘅时候都会有嘅。但系慢慢你做下嘢，做下嘢嘅时候，有啲嘢去即系叫 occupy 紧你嘅时间嘅时候咧，咁你咧就或者唔会记得一啲系忧虑啊，唔记得一啲唔舒服嘅嘢，咁就会集中翻你嘅精神做你需要做嘅嘢啦。例如你朝头早起身，你有目标去睇书嘅，你咪集中睇书咯。又或者你可以系即系再闭目去养神，养神者其实系整理一下你嘅脑筋嘅思绪，今日会有啲嘢系乜嘢嘅面对啦吓。喺脑海里边去彩排咗一次之后咧，就会好啲嘅。正如好似做表演都要先有个彩排一样。 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犹如在醉。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敢共 觉都受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 友情岁月原唱的就是郑伊健，来自他很多那些即是电影里面讲义气啊友情啊那些。很多的电影就是那些古惑仔的电影。可能现实生活里面的确有这些的情况啦，也有些江湖义气等等。就无论什么剧情呢，我们当看戏也都看啊这个社会是存在这些问题。友情岁月呢就是那一班又包括陈小春和那一集古惑仔的一班，那种的友情岁月。而刚才我们听那个版本就是黄耀明的。早晨时间5:44，今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8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听朝早是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的。现时气温比头先是低了一度的，现时16度，相对湿度94%。 咁今日星期二啦，晏少少六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崔博士啦。今日会讲翻我哋之前所讲嘅寒热嘅话题啊。中医都要辨证论治噶嘛？点为之寒？点为之热呢？我哋早几集之前有讲过，收尾咧就临时讲翻抽开个话题，就系崔博士去一个讲座，讲开啲心脏嘅问题。咁呢啲都系大家需要知道嘅一啲健康常识啊。所以咧就系我哋有好几集咧就不如讲咗嗰个嘅话题，而今日咧就翻翻嚟啦，去继续寒热嘅分别啊。五点搭九，吕山时光倒流。 是爱情逝去似飞花，花飘去昨日，缘分已错吧。年月过平静似水没变化，今天竟再度见到他。能重遇爱人在这舞会中，更是像光阴倒退梦。自觉微梦五官有变化，心窝中烫热有火花。望他，他只有情意未说话，一笑以后递上鲜花，不理我心。爱情逝去似飞花，花飘去昨日，缘分亦作罢。年月过平静似水没变化，今天竟再度见到他。能重遇爱人在这舞会中，顿时像光阴倒退梦里梦。人自觉眉目五官有变化，心窝中烫热有火花。问他，他只有情意未说话，一笑以后递上鲜花，不理我心多惊讶，亦要收。 女生的歌叫做《时光倒流》，有些时候时光倒流，看看旧的电影或者听一旧的歌曲呢，都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又或者想起那阵时一些情景。在歌曲里面更加容易了，有不同的类型的歌曲，不同年代的歌，突然间想听一些是比较旧的，都是我读书时期的时候听的。那时候很多即来自宝岛啦，有青山姚苏蓉啊、张帝啊、即系呢个杨小平啊等等，好多啲其实都系好受欢迎嘅歌手啦，有嚟香港唱歌登台咁。其中一个令我都好深刻印象嘅就系一个急智歌王张帝， 啊，細路女嘅時候睇佢，哇，好叻喎！一路唱歌，一路可以，其實就答翻啲嗰啲現場歌迷嘅問題。咁其實嘅做法咧，就係佢都會唱一啲大家熟悉嘅歌，咁但係都係可以歡迎啲台下嘅朋友咧問佢問題，問咗之後咧，佢就即時係用一首大家熟悉嘅歌曲，就喺嗰度咧就係唱翻啲答案俾你聽。而嘅歌咧就大家都會熟悉嘅。到底是不是做妹的呢？我就想做妹想定了，跟住咪砌返啲歌词出嚟囉。有冇真係咁叻咁急字呀？急字嘅时候答你都会可能咁样咁諗囉。但係佢就可以好流利地喺歌曲嗰度表达返出嚟。到今时今日呢，其实佢应该都系退出咗乐坛啦，都年事已高。但係有时呢就上网睇返呢，都有佢嘅啲消息啦，同埋都有佢比较近啲嘅呢，佢仍然都系咁风趣啊，咁即系个头脑系咁醒啊！一问你嘅嘢咧，佢好答得好快，亦都系用一啲比较幽默嘅手法去答你嘅。咁啊，今日想同大家听翻呢一首咧，叫《月儿像柠檬》，但系就唔系你，即、就、系、是、你听惯嗰个旋律，但系歌词咧就改咗噶啦。佢从一个女仔一路对答唱嘅张帝嘅《月儿像柠檬》。 小姐， 干什么？ 我小姐真美丽，我最喜欢你。我们做个朋友，请问你可以不可以？ 你这位先生没有道理。 小姐你别发脾气，我是真情意。看那双双对对，在一起相偎相依多亲密。小姐请不要生气，天底下美貌女子并不稀奇， 我劝你不要着急，爱情非儿戏，你要慢慢等待，经得起长期考验。 我 什么忙？ 我 什么忙？ 我等不及嘛。 那随便你了。 爱情太奇怪，爱情又太神秘，有的白发红颜，有的是少妇老妻，也有那少男他配着少女，一对对全部讲求爱情第一，就管他闲言闲语，只要我爱你， 只要真情真意，我们俩相亲相爱在一起。 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月儿像柠檬》啊，有青山版本或者同过姚淑蓉合作的版本，亦都有头先我哋听的张帝的版本。不过歌词就是同一个即系打情骂俏，一个女性喺度嘅对答的一首歌，又是叫做《月儿像柠檬》。咁啊，张帝咧就系喺即系呢个，我而家应该都七字头噶啦。佢1942年出生，咁而家都系仍然都系都有时系诶喺啲客串嘅情况之下都会出嘅。咁如果你做开呢行咧，你嘅脑筋会灵活啊，即系个脑袋又成日都用开嘅时候咧，就真系唔会生锈。好多嘢咧都会仍然对答如流。其实呢就你都要睇返个人嘅，你有时要与时并进，要睇返下社会发生啲咩事，要紧贴嘅时候呢先至会可以同人哋有喺闲谈嘅时候倾讲下，而又发挥返喺自己以往嗰个急字嗰、那个唱歌嘅方法去唱出嚟。咁亦都有另一首呢，都系啲旧啲嘅歌曲，都系真系只能回味。两位朋友大家都熟悉的，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谭炳文和沈殿霞曾经合作过一首歌，都是打情骂俏的，叫做《风流三少俏银姐》。 家中有个艳仆叫做阿银，风骚娇地艳丽，确令人恨。阿银啊， 真怕山少早晚服侍母偷半阵，日夜是哀悼情分。三少， 可知三少日夜要近阿银姐，痴心相爱，但愿结合缘分。 三少拉合干草啊，共你多接近，又辱骂我心中怨恨。 佢咁大胆，激三小心，境界他不准过问。呵返石返阿银姐，阿银不必怨恨。 系痴心相亲，仲对我送吻，我心中受罪负君。 呢三粒钻石系我赠阿银嘅，嗱，你兜今年20两定情分。 三小使我心乱，你又过分。在礼拜之地拉去浸， 傻女，三少俾你啊嘛，唔使惊噶，要啦。 我唔要得噶，三少，我惊人话。 唔怕，痴心三少尽力庇护阿银，半家威势做事永冇人问。 三少拉佢知道实，嗱要攀我份，堕落便身受危困。 攞1000两共丈夫论退婚啦，一刀斩断旧日嘅孽缘份。 放你将我抛弃，日后我斩心笨，日实作终身必抱恨。 银姐放心，三少将身家献赠。银姐信三少心，三少将心肝献赠。 系真真冤家，你咁爱我。银感激住人恩， 今生今世立誓永共恩心，痴心三少纵意更重情分。 哦，银有三少像半身有恨，神化海将身躯献真。 银 三少。 6点之前再有另一首旧的歌。 蓝莓蓝，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 他是包老。 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地伴着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那兰花招人迷，你像那梅花年年绿，

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啊！由一朝早开始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啊，系18号，星期二嘅清晨，而家6:09，气温就低咗少少，低嘅意思系比我头先翻工嘅时候5点钟嘅时候咧就17度，而家咧就16度嘅。不过天气都系凉咗，大家要小心保护自己啦。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3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18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系有几阵雨嘅。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3%，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月18号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嗱咁啊，过往嗰两集咧就讲有关心脏嘅问题咧，又提到一氧化氮咧就已经完结咗啦，吓。 冇错啦，我哋讲咗一氧化氮有咩重要性，同埋咧有啲咩食材啊、药材可以咧。令到我哋身体能够产生多啲嘅一氧化氮嘅， 系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翻嚟咧就之前咧就讲过寒底热底嘅分别，就去翻我哋呢个叫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两句顺口溜嘅金句。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咁我哋而家想更加清楚就系寒底同热底人士嘅分别，仲有好多嘢讲嘅吓。 冇错啦，之前我哋提过啦，寒底嘅人有咩表现，热底嘅人有咩表现，可以咧喺临床上我哋啊将佢分开嘅。咁但系都要补充，大部分人其实都系中性体质，不过有时咧偏啲寒，有时偏多啲热咁解嘅啫。就唔系话一刀切，唔系寒就热咁嘅。 系 嗱，其实喺中医临床上咧，就我哋问症嘅时候，梗系问到病人，喂，你觉得寒啊，定觉得热，有咩唔同嘅表现？咁样问法呢，就係为咗我哋要做一样嘢，我哋就要分清楚呢个病人佢嘅表里寒热虚实呢一啲资料攞嚟做辨证嘅依据嘅。通常呢喺寒热方面，我哋会见到四种嘅情况。 边四种呢？ 嗱，第一种叫做恶寒发热，呢、这个恶呢就係恶人个恶字，我哋叫恶寒发热。第二呢就淡寒不热。第三就淡热不寒。第四就寒熱往來啦。 哇，真係要分得好清楚。好，我哋逐個聽聽啊，崔博士你解釋先。第一個咧就係惡寒發熱係點嘅咧嚇？ 嗱，先講惡寒啦，惡寒就係病人覺得凍啊。而咧呢種寒意啊，就唔會話，唉，我著翻件衫，冚多張被，或者開個爐咧。而解除到嘅噃， 哦，咪即系好似我哋有时感冒咧，咪尖寒尖冻咧，系咪咁嘅感觉咧？ 就 系 嗰种感觉啦，冇错。咁我哋有种讲法话，有一分寒就有一分表，即系话咧，你有一分感觉寒意咧，你有可能咧就有一分机会咧就系有表症啦，即系感冒啦。 嗯， 嗱，发热系咩咧？发热就体温升高啦， 咁但系未必一定超标嘅噃。 系。 而有啲人体温正常，但系都觉得咧全身或者局部好似有啲热咁嘅，有啲热嘅感觉。 嗯。 啊，咁夹埋就系恶寒发热啦。呢、這个咧整体嚟讲就系话，诶、哎、个病人自己觉得佢偏于寒冷啊，佢有啲冻意，但系同时咧。又覺得身體有啲好似體温升高咗，甚至真係有啲發燒咁呢種咁嘅感覺嘅。 嗯， 嗱呢啲情況咧，一般咧就係喺外感表症啊，即係話我哋感冒初起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嘅。 咁呢個感冒咧，佢係到底熱先啦，定係凍先嘅啦嚇？ 嗱，如果我哋講緊外感病初起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惡寒同埋發熱咧都同時出現嘅，又覺得凍，又好似有啲興嘅感覺，但係咧。恶寒往往就出现比较早啲嘅，啊，即系冻先啦。咁啊，起病咧就会见到先冻。 嗯， 我哋话有一分寒就一分表啊嘛。咁发热咧就可能咧迟啲出现嘅。 点解会咁嘅咧？嗬？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身体一种叫胃气啊。 哦，肠胃个胃。 诶，呢个唔系，呢个系补胃个胃。 哦， 啊，即系相当于我哋嘅免疫功能啦，或者抗病能力。我哋呢个胃气。被外邪即係細菌病毒啊，總之入侵咗我哋身體嘅一啲致病因素咧，就壓制住，就令到呢個胃氣咧唔可能正常咁温暖我哋嘅皮膚啊、肌肉啊，我哋叫做肌膚就理啦，即係我哋嘅體表組織啦。咁所以咪覺得凍咯，撳住咗個胃氣。嗱，跟住咧，頭先講咗胃氣啊嘛，仲有一樣咧就叫胃陽啦，陽氣嘅陽。咁佢系可以有熱嘅感覺嘅，但呢個胃陽咧就俾風寒啊，呢啲寒邪等等咧就壓制住，疏發唔到出嚟我哋嘅體表，咁就屈咗喺身體入邊，於是喺入邊咪覺得有啲熱嘅感覺咯。 咁從現代醫學嘅角度又點睇咧？嗬？ 嗱，現代醫學角度睇咧，惡寒發熱多數係由於有啲細菌病毒或者其他咧一啲病原體啊，佢嘅感染，我哋叫外感啦。 崔博士啊。中医睇外感嘅寒热变化有啲咩特点嘅咧？吓， 有啲特别嘅，因为中医从寒热角度去分析呢个外感咧，都可以分好几类嘅。譬如话咧，有啲系恶寒重，即系好怕冻，但系咧发热轻，嗰、那个热嘅感觉咧系轻微嘅话咧，呢啲叫表寒症啦，即系话系外感寒邪引致嘅。咁多数都系啲病毒感染啦。咁中醫對呢一種咁嘅表寒症嘅治法就係辛温解表，用啲辛味温嘅藥咧，愛嚟咧解除呢個表症。調翻轉頭啦，如果你咧惡寒輕嘅，而發熱又覺得熱啲嘅咧，呢啲就係外感熱邪引致嘅啦。咁多數咧就偏向於細菌感染嗰一類啦。中醫嘅治法就係用辛涼解表啦，用一啲比較偏寒涼嘅藥物咧，愛嚟解除呢個外感嘅。 係。 嗱，仲有啊，有啲系发热系轻，但系佢怕风，风吹咧好怕嘅，吹得嚟咧佢有好多汗出嘅，我哋叫自汗，自己系咁啤啤声出汗，咁呢啲叫表虚症。 系， 咁呢个咧就系外感风邪所致，风邪都系嗰一类噶啦，病毒啊等等，多数都系呢啲感染噶啦。咁、那个病人体表嗰啲血管咧系扩张咗，毛孔又疏松咗，所以咪好容易出汗咯。出咗汗，啲毛孔仲系疏松嘅，俾风一吹。佢咪怕凍咯，咁所以叫表虛症啦。嗱，中醫嘅治法咧就係調和營胃、驅風解肌啦。即係總之咧就係封翻好嗰啲疏鬆嘅毛孔，令個表症咧亦都解除咗佢。但係另一種咧就係又發熱啦，又怕凍啦，但係又冇汗出嘅。頭先講嗰種有汗啊嘛，咁呢種咧就叫表實症啦。相對於表虛症咧，呢種係屬實嘅。咁中医嘅治法就系发汗解表啦。 哇，都好细致啊，分得吓。 系啊，中医就系叫辨证论治啦。 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但寒不热系点咧？ 嗱，病人只系觉得冻，但系冇发热嘅感觉嘅，或者冇发烧嘅。咁、如果佢着翻件衫，或者咧冚多张被，或者咧俾啲火嚟取暖咧。佢可以緩解到呢種感覺嘅。 哦，咁而家就可以用暖包啦，係咪 啊？冇錯啦， 都可以嚇。 係啊，暖手暖身都得啦。咁呢啲屬於咧內寒症啊，可以分虛實嘅。虛寒係咩咧？原因就係身體病耐咗啦，入邊咧嗰啲臟腑氣血都虧虛咗啦，導致陽氣咧亦都虛弱，就唔能夠咧温暖我哋嘅體表，咁所以屬於咧虛寒症。 这些人士多数有内分泌失调的现象，能够刺激产热的激素即荷尔蒙的分泌是减少了，譬如说有些甲状腺功能低下叫甲减，这些人士呢他就很容易怕冻、 嗯、 另一种呢就是我们说外面的寒邪直接侵袭我们的身体，损伤了我们身体的阳气，亦都令到我哋会觉得入入变动嘅，呢啲咧属于实寒症啦，譬如话低温症啦，又譬如咧有某啲嘅病毒感染都会引致嘅。 咁虚寒症嘅患者，中医喺呢个临床上有冇分类嘅咧？嗬？ 啊，有嘅，虚寒症患者咧，我哋可以分开，因为佢病位唔同，分开心阳虚啦、脾阳虚同埋肾阳虚嘅三样嘅共同症状，都系包括咧。就冇乜精神，好容易攰啦。 嗯， 就系好怕冻，丝丝缩缩。咁亦都咧，大家因为病位唔同，又有唔同嘅表现嘅。 嗯，咁又要听听你嘅解释啦。第一个话心阳虚系点咧？吓， 嗱，心阳虚嘅病位喺心啊嘛，所以好容易咧有心悸啦，唔够气嘅，时时觉得咧心胸翳满啊，甚至或者咧有啲痛嘅感觉。 嗯， 咁中医嘅治法就系温阳通脉啦。 嗯，第二咧就话脾阳虚又如何咧？ 这个病位喺脾啦，同消化功能都好有直接关系嘅。嗰、那个表现就系话冇乜胃口啦，成日咧觉得肚胀胀啦，或者咧个肚啊胃之间咧成日咧觉得好冻嘅。 嗯， 大便咧就系稀稀糖糖，即系散散烂烂嘅，甚至有时咧圆谷不化，食乜就屙翻乜出嚟嘅。 嗯， 啊，中医嘅治法就系温运脾阳啦，啊，温咗个脾啦。 系。第三，肾阳虚咧， 病位喺肾，肾咧同嗰啲腰膝有关啦，所以我哋话咧腰膝咧就系都酸酸痛痛，同埋咧觉得冻嘅。 嗯， 个面色咧就即系唔靓嘅，我哋话泥黑泥黑，好似一种暗暗黑嘅感觉嘅。 系系。 而小便咧就系好大量啦，成日要去小便嘅，又好清长嘅。咁男士咧好容易有阳痿早泄呢啲问题啦，女士咧就系宫冷不孕啦，好难受孕啦。 嗯， 啊，中医嘅治法咧就系温补肾阳啦。 咁现代医学点睇咧？吓，崔博士。 哦，嗱，现代医学嘅研究就显示虚寒症有可能同一啲产热嘅激素，譬如话甲状腺素啊、肾上腺素呢啲分泌减少咗有关，佢哋嘅交感神经兴奋性亦都降低咗，而副交感神经活动咧就占优，同埋佢嘅能量代谢率下降。同呢啲因素都有關嘅。 嗯，頭先我哋聽一啲都比較學術性嘅嘢啊。咁如果有埋古仔呢個形象化咧，就會明解多啲啊。有冇古仔啦 嚇？今日咧，我哋集中講咗寒啊嘛。 嗯。 咁、啊、所以咧，就係諗起一個寓言故事咧，有個寒字嘅。 嚇。 就叫寒號蟲啊。 嗱，咁我睇到你嘅資料寫呢三個字咧，就係、是、寒冷個寒啦，號外個號啦，蟲即係、就是、一條蟲個蟲喎。 係啊。嗱，呢個寓言故事有出處嘅喎，就出自咧一本書叫《絕更錄》，呢個係元代文學家陶宗儀佢創作嘅一部有關元朝史事嘅筆記嚟嘅。 嗯，寓言故事咧，除咗細路仔中意聽之外，我哋大人都中意聽啊。咁嘅故事係點嘅啦？嚇， 好多寓言都好好聽嘅。 嚇， 嗱，呢個寓言咧就係話喺五台山上邊。 嚇，我哋廣播道五台山啊？ 呢個唔係廣播道嘅五台山，而係講緊而家山西省五台縣東北。有五个山峰是很高的， 是 直插云霄，但是山顶是没有林木的，就好像一个台，所以就叫五台山。在这个五台山上面有一种鸟，就叫寒号虫， 是 有人叫它做寒号鸟。 嗯， 这只雀仔呢有四只脚的吧。 吓，哦，即是寓言故事， 是啊， 不要博古， 没错 了。 它有一对肉翅，不过不识飞的。这些雀仔的粪便呢其实就是我哋中医攞嚟入药嘅，叫五灵芝啊！ 咦，好贵重嗰只灵芝？ 唔系嗰个灵芝，呢个灵芝咧就脂肪嘅脂， 系 五灵芝系嘅嗰只寒号鸟嘅粪便嚟嘅。 嗯， 嗱呢只雀仔好特别嘅，喺天时暑热嘅时候咧，佢全身咧就长满咗一啲色彩好靓嘅羽毛啊！咁就哇，好得戚啦，自鸣得意咁讲， 凤凰都不如我啊！ 吓，点知去到深冬严寒嘅时候咧，啲羽毛就甩晒啦，好似咧佢哋啱啱出世嗰啲鸡仔一样，咁啊自言自语咧喺度咁噏咯噃。 得过且过就算啦。 好似啊，钱。嗱，呢个寓言咧就系讽刺有啲人咧思想迂腐、自视过高啊，咁但系咧就唔识应变噃。举个例啦，譬如有啲人死读书啊，读书虽然好叻， 嗯。 但系咧就唔识得灵活运用佢自己嘅知识。当佢遇到难题嘅时候咧，就束手无策，只能够咧得过且过咪算啦。 啊，咁其实好有教育意思吓，呢个寓言故事叫做《寒号虫》。嗯， 大家千祈唔好做呢条虫啊。 系啊，好啦，咁有啲咩汤水介绍俾我哋啦吓？ 因为广东，所以我介绍一条补阳汤啊。 嗯， 补翻暖，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就系有北芪30克、生姜、大枣同埋龙眼肉各10克，加埋杞子15克，杞子要厚下嘅。煲猪展，猪展120克。再讲一次，黄芪、北芪都系同一样嘢啦，30克。生姜、大枣同埋龙眼肉各10克，杞子15克厚下，猪展120克。 嗯，咁点样整咧？ 嗱，洗净啲材料咧，猪展飞下水，加清水8碗，用猛火煲滚咗先，再收慢个火，煲多佢2个钟头左右。最后放入杞子煲多15分钟，咁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咁个功效系分别点样补法咧吓？ 嗱，北芪咧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啊；生姜就发汗解表，温中止呕；大枣补气健脾，养血安神；龙眼肉健脾养心，补血安神；杞子就补肾益精，养肝明目；嗱，猪展就滋阴润燥补血。啊，夹埋咁多嘢就可以升阳健脾。养心益神啦，适合一啲虚寒体质嘅人士饮用。 咁感冒啱唔啱饮啊？ 系问得好啊，因为有杞子，杞子有补性，有感冒就唔好用杞子，或者用咗杞子就唔好饮啦。 系，好明白。嗱，临尾又有啲咩 tips 醒我哋咧？ 嗱，头先提过个寓言入边咧，那个寒号虫咧，其实佢嘅形态好似一只大蝙蝠嘅。 系。 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咧系哺乳类吴鼠科嘅动物。一个吴字咧老鼠，一个咧就系吴不玉官之意嘅吴字喺侧边。 嗯嗯， 古人就误会咗，就将佢咧归入鸟类，其实唔系啦。 嗯， 佢被称为寒号虫或者寒号鸟，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夏天嘅时候咧，头先提过啦，羽毛好丰盛啦，到咗冬天咧，啲羽毛甩晒啦。 嗯， 就成晚咧就喺度叫啊，咁所以咧就叫做寒号虫啦。 嗯， 至于五灵芝就系吴鼠啦，即系寒号鸟。又或者咧，佢啲近親啊，飛鼠啊，或者其他近緣動物嗰啲糞便嚟嘅，中醫用佢嚟做活血化瘀藥。佢咧就係甘苦味咧，温性嘅，有活血止痛、化瘀止血同埋解毒消腫嘅作用嘅。 嗯，咁其實醫咩嘅咧嚇？ 喺臨床上咧，用嚟醫嗰啲瘀血痛症啦，譬如話胸腹刺痛啊、產後肚痛、骨折腫痛。另外咧就系崩漏啊、月经过多、有血块，佢可以止血嘅。仲有一啲风湿痹痛啊，或者俾蛇、俾蝎子、俾蜈蚣咬伤咧，我嚟外敷都有用嘅。 嗯，啊啲古人真系叻喎，点会谂到系用呢只寒号虫嘅粪便就咁有用嘅咯？嗬， 照计唔会咁试下嘅。 系咯系咯， 咁佢哋嘅智慧嚟嘅。 咁有啲咩歌啱听啦，吓崔博士。 啊！我哋成篇咧讲个寒字啊嘛，啊，连个寓言故事都系寒号虫，咁所以谂起咧一句歌词叫做《寒梅仍能傲雪》啊。 哦，你讲关正杰嘅《雪中情》， 冇错啦。 嗯，即系想听呢首吓， 系 啦，一间听，只歌真系好听嘅。 系有个寒字啊。 嗯，好啦，咁下一个礼拜咧会继续讲咩咧？ 嗱，我哋今日讲咗虚寒症，咁啊跟住讲埋实寒症啦。同埋咧，另外嘅但熱不寒啦。 嗯，好，下個星期二再見，崔博士嚇，拜拜。 好，拜拜。 與你情如白雪，永遠不染塵。遙處常常是噩夢，不可心驚震。你看見雪花飄時。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从来莫信任，真心讨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

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治本之策，离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径，国家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有力提振各方战胜疫情、复苏经济的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8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最近有两宗本地确诊个案，感染者的 Delta AY.127 病毒以及 Omicron BA.2 亚型病毒，分别和以前的病毒没有基因关联，或者是本港首次发现。做开病毒基因排序的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说，令他有些担忧疫情的发展，稍后听听萧杰恒的分析。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不反对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而委员会亦建议两种的疫苗，即是科兴和伏必泰，都应该同时推出，给市民有真正选择。明天会请来其中一个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和大家讲解一下。 内地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8.1%， 略高于市场预期，亦都达到全年 6% 的目标，但是单计第四季的表现只是增长 4%， 属于全年最差的一季。稍后会有请经济师为大家分析。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发生的海底火山爆发产生冲击波，亦都引发海啸。香港天文台都是录得气压变化。